但係當有一樣嘢我擁有嘅時候，你攞撚走咗我，我就好撚興㗎啦。 我發爛渣啦， 即係你溝撚咗我條女㗎。 即係香港係 我唔撚同你打交咩？ 香港係冇民主，但係有自由嘛。而自由就係香港核心價值嘅核心價值嚟㗎嘛。喂，老實講，即係第一，你而家叫做係你话唔系，你出版呢个叫做政治书，你攞嚟衰嘅啫，你为咗赚钱啫，即系你唔可以咁讲。喂，老实讲，除咗你出版嘅自由之外，我哋都有接收呢个资讯嘅自由啊嘛。喂，我中意听人爆料啊。喂，你而家少一本就系少一本噶啦，哥。 其实咧，嗰日啊，党外笑谈啊，何俊仁都讲啦，其实系最旺嘅时候2012、2013年嘅啫。 系， 同埋我哋啲肯定都唔捻睇噶啦。 唔系阿索记可能睇， 索记，因为佢做节目先睇啊，屌你！佢谂住炮打司令部当自己噏嗰样啊嘛，又话呢个咩情妇，嗰个情妇啊，唔加拎。我哋唔捻睇。 环球时报都其实都讲过一样嘢嘅，佢就系惊呢啲咁嘅书咧出口转内销，真系影响到佢哋嘅稳定性。咁啊， 唔系同埋即系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，即系呢样嘢系影响到大陆咧嗰个权力布局嘅呢样嘢。 你又谂下一样嘢，喂，佢爆得周恩来系基嘅时候，佢会唔会作埋习近平都系基嘅？同边个常委即系玩个菊花嘅？ 唔系同埋即系你话而家你系即系吓十单新闻。有起碼兩三單中啦，喂，可能真係博中嘅，老實講。 唔係，仲有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其實佢哋咧都唔 prudent 嘅、 啊。 真正嘅做法點咧？你明知嗱、啊，我唔知啦，我唔知嗰、那個即係市場係點啦。2012、2013年最旺場，今年係幾年啦？而家係2016 啦， 即係話而家 declining 緊啦。你要同佢 buy and sell 用乜嘢？ 唔係喎，你 buy and sell 嘅意思就係話， 阿 花生嘅老總冇撚再出呢啲書啦。摆低嚿钱喺度 啊！ 喂，嗰班友仔做生意啫嘛，吴家玲。 唔系，其实系有个过程嘅。 咁当然，你话某一啲人，例如桂文海，有啲人话佢系即系某一个派系嘅人， 系 即系我都觉得似层层嘅。 哦，唔出奇， 系咪？即系佢有 agenda， 唔系净系钱嘅问题。如果唔系，佢唔会买起铜锣湾书局林明基个铺位啦。 系， 因为嗰个位系最捻旺噶嘛。 尤其系即系事实上咧，即系桂文海佢收购咗呢个铜锣湾书店之后咧。即係話呢個書店嗰個銷量大增、哦，即係啲料係多咗好多、哦。第二就係話咧， 你諗下，我識阿桂唔 係你都識 㗎，唔係我識阿林明基，因為點解、哦？因為我近啊嘛，我呢度成撚日過去買書㗎嘛，即係大家又打下招呼。 林明基個樣好老實㗎喎、 哦，係啊，有時留個電話，喂，殷海光呢本書冇啊？我得閒我有貨嘅時候打俾你嗰只嘛。佢當年同我講係本來佢有兩層嘅，佢係做唔撚住先縮咗一層。跟住桂文海救佢一版， 真系白冇事啊！ 救佢一版，帮佢买起咗。跟住咧，将佢上游嘅印刷品系全部透过佢个咩巨流又好，同埋佢每出一本书咧，其实桂文海咧系醒嘅，每出一本书咧开一间有限公司嚟出嘅，等你 check 唔到，但系当然啦，老共一定 check 到你啦， 出到。 所以呢单嘢。老共係始料不及地咧，係大家個反彈係咁撚大。 嗯， 呢單嘢係冇得收貨，你而家點樣撚收貨？ 嗯， 俾錢都唔撚掂啦，係咪？你暴力救市咁樣搞法，冇得搞嘅、 嗯。 所以我唯一相信嘅就係某一個，即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有一個派系借呢個機會嚟打擊習近平，嗯、因為呢單嘢係即係完全係即係俾國際社會係恥笑。而更加證實到呢個所謂嘅一國兩制，其實已經係話撚完咗噶啦。不過問題就係、是、有啲人問我唔撚做呢啲咪得咯？屌，今日你唔撚做呢樣嘢，唔撚得啫。聽日你另外一樣嘢做都唔撚得 嘅 喎。 我唔做呢樣嘢啫。喂，但係我有接收呢啲資訊嘅自由啊嘛。我睇少咗本書喎，哥。你對一般人嚟講都係一個損失嚟嘅喎。 同埋證明嗰本書嘅嘢。某程度上係對個政權有撚影響啊嘛！我以前行過嗰啲報攤，屌你咪幾廿本嗰啲嘢都唔撚理佢㗎啦！ 哦，係 關我撚事咩？ 另外一樣嘢我都有，我都有個講，我都有個諗法嘅，即係我有觀察就係話，即係其實點解以前唔理，而家要理咧？喂，事實上即係你大陸其實都有 agenda 嘅，個 agenda 咧，即係其實初步嚟講，即係。即係我諗差唔多係2020年，即係話同城化啦，係咪同大陸要融合？呢、這個喺大陸嚟講咧係大政方針嚟㗎啦。咁你要融合，喂，有啲嘢